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合意》，作者楚寒一清，第七集。 我并没有改变单先生的意思，我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只是因为我爷爷的吩咐。我相信单先生出现在这里也是因为家人的要求。 确实如此， 让老人担心毕竟不好。如果单先生不介意，我们可以相互配合，给彼此家里一个交代。 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交谈进行到现在，虽然效率显著，只是单隐生依旧有点小不满，因为他从坐下来到现在，自己全程被杜艳里牵着走。本来他做了万全准备，打算在杜艳里狗拿耗子的时候，他能狠狠嘲讽对方一通，出一口恶气，结果对方居然比自己更想摆脱这个无聊的状况。这让单隐生觉得他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他的所有准备都白费了。在单隐生懊恼的同时，杜艳里看了看手表，其实他为这场对话预留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虽然现在只过去了十分钟，但他们已经沟通完了，所以他自然觉得自己可以离开了。 哼，想走？我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如愿。杜先生，其实我很好奇一件事。 什么事？ 我很好奇，杜先生玩了那么多小情人，还能让周围的人觉得你严谨正直、洁身自好，你是怎么做到的？又用了什么手段让你的小情人在被你抛弃之后依旧忠诚的像狗一样躺在你面前？ 昨天发生的事对于单隐生来说实在印象太过于深刻了，如今回忆起来他都不由一笑。其实他很爱笑，毕竟风流浪子游戏人间，只是他的笑容总含有一些轻佻和玩味，不太符合大众的期待。面对单隐生的提问，杜艳里没觉得自己被冒犯，他也看在爷爷的面子上做了回应。 我和每一位相处对象都签署了合约。 啊？ 我按照约定的合同行事，对方也按照约定的合同行事，仅此而已，没什么独特之处。 不是，你在说什么？你包养个人还要签署合同？ 当然。你从来不签吗？ 包养个小情人为什么还要签合同？ 杜艳里看了单隐生片刻，然后思索了片刻，又看向了单隐生片刻。单隐生从杜艳里这眼神里看出了点淡淡的不可思议，但他自己也极度的不可思议。 包养还能签合同？啊？为什么包养也要签合同？ 如果不签合同的话，单先生是怎么挑相处对象的？ 看上了不就好了？ 这一来一往的对话让两人瞬间都沉默了。杜艳里垂眸看着水杯，没有再开口说什么，心里却想着， 话不投机半句多，我是不是应该直接起身走人了？ 但单隐生现在对两人所聊的话题非常感兴趣，他冷静地思考了一下，他才发现合同这个词并非第一次出现。 昨天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杜艳里就说过合同这两个字，法律是不可能支持这种合同的吧？ 你可以写一份让法律支持的合同。 有这样的可能吗？ 为什么没有？ 那杜总为什么要签这份合同？难道是为了最后和你的包养对象对簿法庭？ 不，这份合同的真正意义是在一切开始之前就将我会给予的、对方应该反馈的逐一列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杜艳里把话说完了， 但单隐生一时接不上话来，而他脸上玩味的笑容也消失了一些。他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坐在对面的杜艳丽。 跟我比起来，杜艳丽才是真正的冷酷无情、人品败坏的家伙。 但不可否认，杜艳丽的这种冷酷给了单隐生新的思路，更点燃了他的好奇心。毕竟包养也有包养的苦恼，从昨日一整天的花式翻车就能看出来，这年头大家都不是很敬业，背地里都肯定藏有一手。 杜总，你的包养手段出乎我的想象，但我不相信一份合同就能这么有用，你一定还有其他秘诀。 没有其他的了。 我不相信。 确实没有。 啊，不不，杜总不要保密嘛。光看我三天两头上小报，而杜总深藏功与名，就知道杜总的手段不可小觑。我们俩也算通家之好了，好东西难道不应该大家分享吗？ 我说了你却不信，那你想让我怎么把秘密告诉你？ 我还以为这人不会笑呢。杜总，不如我物色一个小明星，你包养他，让我看看你的手段怎么样。 杜艳丽脸上的笑容顿时不见了，他的神情恢复了平静，但这并不是因为生气，只是和时刻释放笑容的单隐生比起来，杜艳丽的笑容似乎是个奢侈品，偶尔存在，并不常有。 你要我包养你看中的小明星？ 没错。 然后单总要拿回这个小明星？ 是。 单总对三 P 有偏好？ 什么？我没有。 那为什么单总想要和我共用一个人？ 我 并没有这个爱好，也不打算做这个尝试。 杜艳丽又看了眼时间，从见面到现在已经过去20分钟了，她决定提前结束这次会谈。于是她拿起桌面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抬眼看了单隐生。 单先生。 杜先生。 杜艳丽的态度很明确，她准备离开了，因为这场对谈已经耗尽了她所有的耐心。只是单隐生仍然内心戏十足。 想走？我会让你就这么简单的离开吗？想也知道不可能。你给了我这么多惊喜，我可还没有回敬过你呢。你和我本就是同一种人，没理由我天天被报纸写，被家人怼，而你却端着自律精英人设不崩吧。更何况这人的包养原则还真的蛮有意思的。 单隐生想得很好，只是这时杜艳丽已经明显要走，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仔细斟酌和计划了。 既然杜总不愿意有第三个人加入，那就我们两个玩，那就我们两个单独教学吧。 单独教学？ 没错。 我们两个？ 对。 我不太理解单先生的意思，你是想让我把合同的秘诀都告诉你吗？如果你真的想看，我可以将合同的电子版发给你。 不不，不是合同，我想要的是更具体的，比如一次发生在你我之间的教学包养。 什么？ 杜艳丽的表情明显发生了变化，她终于受到了惊吓，把一切看在眼里的单隐生仿佛得逞了一样，忍不住笑了。在这场对话中，掌控者终于从杜艳丽变成了他，得意之情油然而生。他想要快速稳固战果，扩大地盘，于是把手轻轻地覆盖在了杜艳丽的手上。 杜先生，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会选择包养，而不是谈一场恋爱，或者进行一场更为正常的联姻？而你平时这么认真严谨，那你在床上 整个场面突然安静了几秒，杜艳丽将自己的手从单隐生的手掌下抽了出来。对方提出了一个超出他心理预期的要求，这让他暂时打消了离开的念头，转而仔细打量坐在对面的人。单隐生的脸上正噙着微微的笑意。 这个人冲动随性又浪漫自由，他今天之所以愿意坐到我对面，是因为他不服气，他不服气我能将一切搞定，而他不能，所以他要拖我下水，让我降低到他的层次。 虽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是杜艳丽依旧感到不可思议。他觉得单隐生的思维不像成年人，而是像中学生。 抱歉，我没有这样的打算。 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